掀起浪涛， 溪水在笑声中扬起金波浪， 老天在笑声中立了洋洋， 笑啊笑，笑啊笑，你的笑啊，胜利的笑，闪闪